英明想着就扯了下嘴角，调侃地感慨了一句。 能像你这么活着，也挺痛快的。 不用搭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只考虑自己是想做还是不想做。石毅在旁边看着英明的侧脸，一时没吭声。这话听在耳里，其实让人很不舒服。他能读懂英明话语之下的那点含义，换了一个人，或许他已经翻脸了。但是大概因为今天情况特殊，又或者因为说话的是英明，他竟然仅仅只是皱了下眉头。烟就算是不抽，也终究有燃完的时候。石毅看着英明手上的烟差不多了，没问他的意见，直接发动车。颠颠波波，这路还是那样。车里，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。GPS 上，他们前头的车比刚才多了不少，不知不觉，竟然也拉开了不小的距离。英明一只手抓着车顶的扶手，窗外尘土漫天，他竟然也不想关窗户。风卷着土灌进来，再因为车速的问题而冲出去。石毅车开得不快不慢，他不急于去追前头的车，也不想去拉开跟后面车的距离，所以本来两个小时的车程，他们开得超出40多分钟才到下个休息站，别人连午饭都吃完了，更甚者有的人已经先走了。石毅和英明下车上了个厕所，然后英明去加油，石毅去买点午饭。排队的时候，兜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个未接电话。还没有等他接就挂断了，上面显示的名字是威赛集团的董事。石毅跟他吃过几顿饭，本身也就留了联络方式。负责给他盛饭的工作人员还问了一句他到底要什么菜，但是他拿着手里的手机半天没反应。等英明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他买的饭菜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我说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两个人的饭盒里都放了四份辣椒炒鸡蛋，米饭被盖在辣椒下面，看起来有点可笑。这大热天的还嫌上火不够啊，吃这么多辣的。石毅等到英明说完，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菜买的有点问题，不过也仅仅是扬了下眉。 凑合吃吧，本来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。 英明耸了耸肩，从善如流地坐下，二话不说就开吃。他们吃饭的这个餐厅里有电视，一直在循环体育的新闻。他们的这场拉力赛是有媒体直播的，不知是谁好事，拿着遥控器换了半天台，才终于找到直播的频道。于是不少人都抬头看了两眼。报道的内容没什么新意，无非就是活动很热闹，车手很投入，挑战自我的标题被打得很大，旁边很刻意地摆着威赛的 logo。英明瞄了两眼， 竟然真能瞒住。 比赛中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新闻的一片颂歌当中只字未提。石毅喝了口汤，沉默地看着电视上的镜头。他渐渐开始理解为什么英明最初的时候会那么烦躁了。董晓的问题不仅仅是伤得到底怎么样，而是他这次受伤到底最后会落得一个什么结果。目前看来，事情发展的走向绝对不会让人满意，至少董晓绝对不会高兴的。他现在人应该是在去医院里接受抢救或者治疗，而这边坐着的几十个人里，知道他出事的大概不超过三个，这里头还得包括他和英明这两个救命恩人。吃完饭，石毅说想睡一觉，本来决定了下午两点以后再出发，结果他人还没睡醒，就先接到了寇金的电话，跟他说下午威赛那边的人会过来，让他和英明先暂时等等，不要着急开车走。电话刚挂，英明的电话也打过来了。 寇金是不是也跟你说了？ 嗯， 那正好，你多睡一会儿吧。 威赛那边会有人过来并不意外。英明懒洋洋地靠在床上换着电视的频道，这边大概是因为信号问题，一共也收不到几个台，调到后面全部都是风景欣赏。 那你呢？ 我一会儿也睡了，早上起来的太早。 行吧，我醒了再去找你。 如果不是因为外面一片飞尘荒天漫地的，石毅和英明这样倒像是有点像搭伴出来旅游的。俩人的房间全部都向阳，这个时候晃得人眼睛难受。石毅撑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起来拉上窗帘，这才发觉原来房间简陋归简陋，竟然还有个阳台，就是也不知道保险不保险。他靠在边上往外看了一眼，就正好迎上英明也闻声打量过来的视线，依然是在抽烟。 你这烟瘾也太大了。 第二次提起这个话题，石毅有些不赞同。 什么时候看见你都烟不离手？ 英明自己看了一眼手上的烟。 我以前不怎么抽，后来拍戏拍得多了，经常一天抽到晚，没办法，也就慢慢搞成这样了。 他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烟鬼，哪怕只有十几岁的小鬼都得装模作样的来两根。 谁让你长得就像不良少年？ 石毅调侃了一句，人也往外走了一步。 你不是说要睡觉吗？ 这东西又不是上了开关，说睡就能睡。屋子太晒了，有点燥。 英明本身睡眠质量也不好，一般都是熬到非睡不可的时候才会去睡觉。梦多好像在医学上是有个说法的，他听人说过，不过没往心里去，毕竟没有人会因为老做梦就没事往医院跑。 睡不着就过来跟我打牌吧，反正也是闲着。 你不睡了？ 本来有点睡觉的意思，看见你又精神了。 石毅这话说的太调侃，英明闻言扬了扬眉。 别爱上我，我不好你这口。 那你好哪口？王以琦那样的？ 乍然提到一个不该在这时候出现的名字，两个人都下意识地愣了一下。英明表情微妙地看了石毅一眼，有话想说，不过最后忍住了。他把烟掐熄了，就溜达到石毅的房间。明明是隔壁间，结果房间的格局完全不一样。英明第一次进来就想说了，一个拉力赛的休息区都要搞所谓的特权分级，真他妈够扯的。石毅盘腿坐在床上，牌已经拿出来了。 你参加个拉力赛，带的装备还挺齐全。 竟然连扑克牌都随身装着。结果石毅洗了两把牌看他一眼。 这东西是刚才服务员送过来的，谁出门带这种东西啊？ 他又不是什么赌圣赌神的。 操！ 忍无可忍地骂了一句。英明对这个势力的社会理性上能够接受，感性上无法理解。他坐在边上看着石毅来回切了两下牌。 玩什么？ 随便吧，你都会什么？ 你知道的我都会，你不知道的我也会。 这话说的有点大，石毅挑了一下眉角。 你说话是不是都这么嘚瑟的？ 论嘚瑟我不如你吧。 英明笑了笑，然后从石毅手上拿过扑克，露了一手非常华丽的洗牌，看着石毅有点没反应过来。 我操，你家以前开赌场的？ 我演过开赌场的。 来回玩了两圈，英明耍够了才把牌放在床上。 要不我教你打一种我老家的牌吧，保证你没玩过。 你老家哪儿的？ 河南边江北边。 你这不等于没说？